武松儿坏事儿了，今天我琢磨着吃多了，够八成不能够走大王。你都说不能够走大王，我们找个地方去藏藏个住去，方法到了门了，你说不能够走大王，就都说老干爹别害怕，我跟你闹的是利息响，你前边走前边走，到后边见一见俺干娘，见俺的干娘问声好，我替我妹妹装姑娘，眼看着武松就要装媳妇儿，咱们下回书里再解上。 下面上场的是李洪基。 闲言碎语不多讲，接连着上回说下章，上一回说到武松就把那干爹叫啊，老干爹走到后边见见俺干娘。 下面上场的是李洪基。 闲言碎语不多讲，接连着上回说下章，上一回说到武松就把那干爹叫啊，老干爹走到后边见见俺干娘，见俺干娘问声好，我替俺的妹妹撞新娘，走走走，前走后跟。他又把胭脂拿在手，我擦楞抹这个嘴唇上，伸手拿过来小面袄，点凉点凉几点凉。夏天姑娘出门的还得穿小棉袄，这么热的天受得了吗？再说这么点我怎么穿呢？哎，咔哧四两半，他就打在肩膀上，左一块右一块，嘎着窝的就系上。拿过来裙子一抖拢，哧哧哧，他就缠在了脚脖上。石万仓过来留神看，哎呀，你说肮脏不肮脏？老干爹，好看吗？那个什么，好看倒好看，就是不大顺眼呢。不大顺眼，那棒棒能让我上轿吗？他那个脾气，我这个秉性，俺俩不得打起来呀？俺俩打起来不要紧呢，他的人多，咱的人少，我那照顾房包了，他的人马进来把俺妹妹抢走了，这不反而不美了吗？哟，武松儿，那怎么办呢？老干爹，你有胆量没有啊？武松儿，只要你在这儿，我浑身上下都是胆呢。好，你出去抓住放包的骂将声，什么好听你说什么，你就这么说，这么这么话。哎，好。十万仓浪浪苍苍的往外走，来到了自己的大门上，叽里咣当打开门两扇，虽说不怕，头皮发炸，怎么了？街上净下逛脊梁，进来的20多岁的大个子，举着有300多斤的好李梁，麒麟送字滑滑脚，一板子鼓乐响叮当。你照着马上送耳目，咚，坐下了放包耳袋王。只见他红眉绿发，蓝靛连那个鸭耳帽，拧那个劲儿的往上涨，头戴盔，身配甲，活心宝镜赛月亮。胯下一匹滑板宝，马鞍桥横短一杆枪。十万仓抖抖精神壮壮胆，他双膝扎跪地挡样，磕了一个头，开言道：“大王爷爷可安康？”我说：“大王爷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别在马上惹得慌。刚才我看了好几遍，你们今在路上为哪桩啊？”咱们两家门也当户也对，你们两个年纪也相当，马上来叫上去，接接送送多排场。该王爷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别在马上惹得慌。冯包翻身下了马，他双手扶起十万仓啊，岳父大人起来吧，紧跪着我也疼得慌啊。该王爷，岳父大人，你只顾今天来娶亲，你可曾看看皇历上啊？我听说你不愿意，我抢来了，我没有看呢、啊、你看了没有啊？小老儿，我倒看了，今天的日子怎么样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的日子才不强，